或者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我是主持人张悦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二和七，天气还算不错啊，感觉这个秋高气爽的，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的天气呢，这个雾霾相对比较轻，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虽然不需要做特别的防护，但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没错啊，今天的最低气温是5度啊，最高气温是13度，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注意添衣保暖。天气越来越凉了，昨天风刮的确实挺大。 对，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在还跟王瑞聊说，今天就差点被风刮走了，风往哪边刮我往哪边跑。对， 好吧，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青年服务国家暑期实践特别高校展的一个系列节目，今天已经进行到了第27期啊。接下来我们把两位嘉宾邀请下来吧。 是的，首先我们欢迎到的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徐小月。小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环境工程16级的学生，我叫徐小月。 那在小月旁边呢叫刘佳明，也是石油化工学院的一位学生。 大家好，我也来自 佳明对着话筒说， 大家好，我也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G161班的学生刘佳明。 哎，两位都是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那我想问，机械工程一般都学的是什么呢？ 我这个专业就是环境工程，主要就是，大气污染、水污染这一块儿。 所以这个小月和佳明两个人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调研呢，就是关于水的，是吧？ 对，主要是水。 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项目是什么情况吗？ 我们这次那个实践活动主要是去到了因为我们17年的时候也是来到了白洋淀，然后我们也算是对17年白洋淀的那个实践团就进行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调研。然后我们这一次也是去到了白洋淀，在就是去当地进行了就是以那个调查问卷、以访谈，然后进行就是一个调研，然后还有在那儿播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主题宣讲，然后还有就是去往白洋淀的那个水域进行了一个水样检测，以及就是拿到学校之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就是进一步的监测。 那我想知道的是，你们在这个选择白洋淀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考虑到一些什么因素呢？为什么要选择白洋淀作为你们这个调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呢？ 就是因为现在国家也是有一个大环境，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雄安新区建设这一块是比较重视的，然后白洋淀又作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个核心水域，然后所以那个而且现在怎么说呢，白洋淀的就是还是说水污染这一块其实对还是有那么一个现象存在的，然后我们也是想说就虽然说不能做特别大的贡献吧，反正也是能够作为我们就是能够以我们的一个行动然后去为白洋淀做点什么。 对。 那我们这边呢也是有一些小月带来的照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村委会访谈的一个照片是吧？ 对。 这个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这个应该是我们去到那儿的当天下午过去的。就是第一时间也是前往了当地的就是与当地村长和村支书进行了那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座谈。 座谈会。图片右侧的这两位就是当地的村长和村支书是吧？ 对， 村书记。然后这也是照片。那我看到这边总结当中还有一个大奖的一个还有一个入户调研是吧？ 对， 看一下入户调研，这是在调研什么呢？ 我们是主要就是我们时间团分成了几个小组，然后也是前往了，我们是当时去的是，河北省安新县的边村，然后就是，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然后去往就是各家各户，然后以一个聊天的一个形式吧，算是，然后对当地的村民进行了一个，算是一个问卷调查，然后也是，一边聊天的形式，然后。对当地的一个水环境吧，算是水文环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 那佳明呢，你当时是在什么时在什么地方？感觉你一直坐在这里不说话。 我和徐小月是一样的，我们分在了两个不同的组。我们组呢也是进行了差不多一样的工作。而且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小朋友，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水文的调查，还有他们对水文环保方面知识的调查，发现他们那里的孩子对水环境的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他们知道生活用生活的污水如何处理，还有工业的废水应该怎样处理，怎样去找相关单位去举报那些不合格的污水，还有工厂。 我想知道是当时你们去白洋淀进行这个水样采集嘛，那就是用肉眼看到当时的这个水样水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 我们去往白洋淀的当天，当时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农户家吧，他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一个老大爷，然后他是说知道我们是前来进行那个采水样的，然后他也是他们家好像有一片湖泊吧， 他家的门口有一片比较大的池塘。 对，也算是白洋淀的一个分水域。然后他也是就是带我们，就他自家的船也是带我们前往了那个整体的水域里面。然后就是肉眼看上去的话就是绿色， 就是绿色的水。 对。不算是那种特别好看的绿水吧，但是对，整就是肉眼看上去是绿色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前往那个水域深处的时候也是用手接了一点，还是偏黄。不是说是像溪流的那种的清水。 那按照你们，因为是环境监测水质监测嘛，你们学的这个专业，按照你们专业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就以肉眼观察到白洋淀的这个水湖泊的这个湖水，它目前的这个状态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因为现在我虽然说我学的还没有这么的细，但是就肉眼而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说是不能说是那个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然后后期我们检测的时候确实是里面的COD 或者总氮呀含量是不是也是偏高的。 那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COD 啊或者总氮含量偏高，水里面的这些含量偏高的话，会对于环境或者是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哪些影响呢？ 就比如说里面的溶解氧的含量偏低的话，那里面的那个水生生物或者植物，然后对它们的生存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然后比如说总氮总磷含量偏高肯定也是不好的，就是对生物来讲的话肯定也是会有一定的就是影响，有一定危害。 那佳明，刚才我们这边也是看到了这个水样采集的一些照片啊。我们看，这些同学呢是坐在刚才这就是这 那 位老大人提到 的 这个船。 那 除了在这个地方你们进行了水样采集，还有没有说在别的地方有采集到一些水样？ 也有的，我们在当天早上，这里其实是我们第二个采集水样的地方。 嗯， 现在图片展示出的是我们第一个水样采集的地方。 嗯。 这是一个当地一个算是一个轮渡的地方，他们需要从白洋淀的南部渡到北渡去，渡到北边去。然后这我们当时就在那个轮渡的边上，有同学拽着我，然后我拿着水瓶把手伸到白洋淀的水里，直接进行了采集的水样。当时其实并不是很危险，可能照片看起来会觉得有一定的危险度，其实很安全的。水也不是特别深。我们当时直接在岸边观察到的水，可能是因为来回的车辆过往，然后还有那个轮渡的发动机漏出来的油，导致呢湖面上飘着许多的油星，而且在湖水的周围靠近岸边处有很多的垃圾，各种各样的垃圾，食品袋还有一些白色垃圾，非常常见，非常多。然后当时我们看到了之后心情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当轮渡开到整个白洋淀的快要接近中间的位置的时候，水质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相对于岸边来说，那里的垃圾非常少，几乎就是没有的。然后而且水中的绿色植物也很多。也算是污染的程度也是分区域性的吧，越靠近岸边生活垃圾是最主要的污染源。然后可能水靠近湖水中间的部分呢，就需要我们后期的检测来看它是否污染到什么地步。 那我就是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过渡吗？就比如说岸边的颜色可能因为有油污会变得就是发黄，然后湖中间的地方可能水质肉眼看上去有很大 的。会的，我们在没有登上轮渡之前采集了两瓶水样，那里面的水就十分的浑浊，而且发黄，很明显的能看出水当中有那种颗粒性的物质，还有呈絮状的物质，看着还是挺让人不痛快的。但是我们到轮渡中间取出来的水样，大部分都是就是可能比咱们自来水管接到的水会变得浑浊，但是呢异味也会变得小一点。那里的湖中间的水质吧，可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 那湖边的这个水的异味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有刺鼻的油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淡淡的酸。 因为那个白洋淀那边也算是一个旅游中心吧。 对对对，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对，轮渡那边也是，他们是就是来往的车辆想要去到对面，它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那种大板船的那种，是可以直接载船过去的。所以说，而且这附近就是游客也比较多。然后对。 那你们当时选择白洋淀作为你们这个调研的目标的时候，有没有说考虑到白洋淀作为一个河北省最大的这个湖泊，然后它也是一个风景的游玩的圣地，而且还有革命的一些基础在那里，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可能当地的水质的情况？ 也有，我们也是考虑到，就是但是因为我们去往的那个我们去往的那个村落，它是在不算是在白洋，就特别靠近白洋淀的地方，也是相隔了一段陆地的。然后但是那个我们也是，就是白洋淀那边也是确实是算是一个旅游中心嘛。我们也是会考虑到这个问题，会排除说是那个人为因素比较多。 那主要造成水质的不好的情况有哪些因素呢？可以给大家说。 我们算是总结了一些一方面吧，可能也是就是当地村民有的时候排放垃圾，可能 排放垃圾。 对，那个排放垃圾可能说是，就据我们了解到的吧，可能是白洋淀附近的村民可能就是有往白洋淀那儿。白洋淀水域里面直接倾倒垃圾的这个现象有是有存在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他们生活污水的排放，就我们去调研的那个村落而言的话，他们是有就是会把这个生活，因为他们那个生活污水的那个处理系统不是特别的完善，可能说是就是直接排放，没有说是那个有人工处理的那个情况。对，一方面好像也是说是会直接就是自然的消耗掉，就会存在说是会下渗到下水道，然后也有可能会就是直接通往白洋淀那一方面，然后再有就是旅游业的发展，然后来这儿游玩的人的增多，肯定也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存在，然后包括佳明刚刚说的我们那个轮渡也会有就是往水里有泄，就是泄那个汽油， 倾倒汽油， 对，倾倒汽油肯定会不可避免的，肯定会有这种现象，对，就这些等等这些。 行，那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在白洋淀调研的这个情况，一会儿呢我们先进一首歌曲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一只远去的飞鸟，背影孤独。

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张悦。那么大家可以通过 FM 98.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是可以通过收看的方式和我们进行网络的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 在这两个直播间呢，您可以同时发送弹幕跟我们在线上互动。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路况。今天的路况呢是限行尾号2和7，所以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自家的车牌尾号是不是这两个号码呢。 那么今天的平均气温是9度，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青年说的特别报道节目当中，已经进行到了第21期，是我们的首都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暑期实践系列展示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每天都会邀请一位这个一所学校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他们在暑期的时候都去了哪儿，做了哪些事儿。 是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徐小月和刘佳明两位同学。在这里呢，请两位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环境工程16级的学生，我叫徐小月。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16级学生刘佳明。 两位同学呢，作为石油化工学院的两位学生啊，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选择了一个非常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叫做白洋淀。在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的背景下呢，他们通过对白洋淀进行定点水质的取样检测、周边地区问卷调查以及入户调研，而且与当地的政府座谈交流的方式，对白洋淀实际的这个水文状况进行了一些总结和有一些东西，是吧。那在这里呢，我想首先问一下两位嘉宾的，就是在调研之前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在调研之前，我们先是总结了2017年的白洋淀社会实践的材料，然后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然后我们还在网络上寻找了关于白洋淀历年来的水质变化情况，然后我们经过我们小组的商讨开会，最终确定了整个活动的方案还有策划。给老师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材料还有经费方面的问题。 那你们当时的这个策划有没有想到说白洋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些问题？ 我们当时有考虑到白洋淀，首先这是一个文化底蕴比较浓厚的地方。它 和我就不一样，我想的就是吃，我想白洋淀有特别好吃的农作物啊，你比如说水稻小麦，还有最好吃的是那个咸鸭蛋。 咸鸭蛋， 我太棒了，那个咸鸭蛋 我都没有去过白洋淀。 而且非常漂亮。那个白洋淀其实那个湖非常的大，然后呢它是在介于雄县还有这个安县，是吧？ 雄安 啊，还有这个叫荣县，雄县、安县、荣县，这三个地方的交界的一个湖泊，然后呢，其实如果在南方来看不算特别大，但是在北方的湖泊，尤其是内陆湖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了，坐船呢，在里面有芦苇荡，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老一辈的这个。我们的家长们就会看一个电影叫《白洋淀》，里面就会讲抗日的时候，大家在这个芦苇荡里啊， 就是 打游击战是吗？ 啊，跟鬼打游击战。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可能看的更多是小兵张嘎吧。 嗯， 对 对 吧？ 小兵张嘎也讲的是白洋淀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已经来了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了啊。 嗯， 这个你看，有一个网友叫做徐庆收，他说小月最棒。 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小月的名字。 这是我的爸爸 啊？是吗？ 还有这个网友彭二说小月真棒啊。 嗯， 啊，反正就是没有给佳明点赞， 没有给佳明点赞， 大家看着办吧。 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聊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在去白洋淀的之后是进行了一个在当地进行了一个宣讲。 嗯， 那当时你们宣讲的这个对象都是谁呢？ 宣讲对象就是当地的村民，然后以及他们的那个孩子们。 嗯， 对，当时去的那个孩子是比较多的。 嗯，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个水污染如何防治，是这方面吗？ 嗯，对，反正我们就是去的也一个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把那个环保知识带给当地的村民，还有给当地的儿童。 嗯，我们这边也是有一点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的，那现在就开始模拟展示了啊。 嗯， 我和雨薇呢就是白洋淀的村民们啊， 就是小朋友们。 啊，那开始吧。那现在由小月同志来给大家宣讲一下水污染展示啊。三二一，开始。小月，你都怎么讲的给大家？ 这个交给我们的佳明。 啊，那就佳明吧。 佳明展示的 机会，他是我们的主要主讲人。 我觉得佳明挺郁闷的啊，网友既不给他互动，他还得讲课。 来 佳明。 还好吧，当天我们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召集了当时有感兴趣的小朋友，他们会来围观。 你啥也别说了，我们俩就是9岁以下的小朋友。开始吧。 好的，各位小朋友，我先问问你们，环境世界上的环保水环保日是哪一天啊？ 不知道， 应该是不知道。 那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来说有一点难。那大家知道污染水的主要的几种污染源有哪些吗？ 污染水的污染源， 我觉得有油， 垃圾， 我觉得还有土 怎么能是污染的？ 小朋友嘛， 那有可能有那个粪便， 就是不干净的东西， 是不是？ 你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生活污水，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工业的废水。 嗯， 生活污水可能就是小朋友们口中说的不干净的东西 啊， 还有一些生活垃圾、塑料袋，还有厨房剩下的饭、剩菜、剩饭之类的生活垃圾。 嗯， 工业污水呢，主要就是化工厂排出来的工业废水，里面含有众多的重金属啊，还有一些氮元素、氧元素、磷元素，这些都可能会对水内的植物产生影响，它们会过度的繁殖，导致它们和水中的动物争取养分，从而呢覆盖整个水面，使阳光无法照到底部，水的底部的一些生物就无法接受到阳光了。 那哥哥，那水的底部的生物无法接受到阳光，是不是他们就会死掉呀？ 这也是分什么动物嘛。如果是鱼儿的话，他们觉得我需要阳光的话，可能就会游到有阳光的地方去。 嗯， 但是在水底的青苔这种基础性的植物，他们就会慢慢的死掉。 好的。 哦，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啊。 我觉得我这小朋友当还挺称职， 非常好， 还会提问。 没错啊。 嗯 啊，而且会举一反三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9岁以下益智类少年说节目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这样吧，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这次去的雄安新区的白洋淀进行水质考察的相关的消息，好吗？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在一小段音乐和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然后在这里呢，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有好几种收看方式、首先来说一下收听的方式。我们这里是 FM98.2 AM927， 您可以通过音频的收音机啊、手机啊等等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如果要收看的话，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是可视化的广播，可视化的广播可视化的广播，所以呢有很多的内容，精彩的内容一定要在视频当中来看、那视频怎么看呢？就要在微信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选择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点击直播间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啦。 我们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的天气呢是还没有到零下，这个2度到16度，然后平均气温是9度，大家要注意天冷了要加衣防寒保暖。 我们现在仍然是在我们青年说首都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暑期实践系列展示的特别节目当中已经是第20期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们。 是的，分别是徐小月和刘佳明两位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环一62班的学生，我叫徐小月。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16级的学生，我叫刘佳明。 所以说佳明是学机械的，然后小月是学这个 环境 的啊，就是机械如果造成了污染，就要小月来 收拾他们， 对，来收拾他们啊。 那一般机械的话，会对谁这造成什么样的污染呢？ 机械，比如说一些零件的加工厂，在零件加工会有一些润滑油，还有一些隔热的保护性的油脂，这些东西加工完之后就会变成废液。如果直接排放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污染性。里面不但有废的金属碎屑，还有很不易溶解的油性东西。 那如果这些不易溶解的油性的东西进入到水当中，会对水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像你用一个勺子㧟了一勺特别浓厚的糖浆，然后倒到水里，它就会沉在水的底部，然后一点一点溶解出来。如果排放像工业排放那么严重的话，它可能就要好久之后才能溶解开。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很多的新闻当中也提到说某某厂然后废水这个非法排放，然后造成了当地的这个环境的污染。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水质有所污染，对当地的这个土地也有污染。我们知道水如果有这些有害物质排放到水当中，它是会沉淀然后会吸收到土壤当中的，是吧？小叶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因为它一旦排放的话，它就不是说是一个少量的问题，因为它是大量的会排放。然后一方面它是也是不溶于水，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会沉淀，而且说是不容易降解、不容易溶解的，而且那个也算是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寄生，就是有一个危害，对，危害存在，然后对人体啊，包括在溶解到土壤里面，然后如果说附近有农作物，然后对农作物的影响也会，就是对人体或者对动物也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危害。然后在排放到水里的话，也是对一个水生生物、水生植物，也是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知道有的金属它是具有放射性的，是吧？ 对。 而且还有一种像水银，是不是就是特别的重污染的？ 这样的一种金属啊？ 水银它是就是常识来讲，它是直接是有毒性的。 哇， 对，它是具有挥发性。 就水银这个东西，从小家人就告诉， 温度计里面， 然后一旦打碎了，千万不要用手去捏，等等等等。 对，而且它不易收集。 对，而且它会跑，你摁它以后它就跑了。而之前小的时候你没看过电影吗？电影当中就有水银。 可以让小鱼来普及一下啊，除了水银以外，还有什么是那种？就是具有毒性的重污染的东西， 您指的是液体 啊？ 液体 啊？等等。 液体的话，具有重污染。 就是在是对于水质有极大的影响的。 酸性、碱性这些强酸强碱，如果流到水里，都是重污染。 对，比如说农药之类的这种。 还有金属的铜元素，如果流到水里的话，便作为化合物放在水里也是具有毒性的。 含氮、含磷，然后就这些。 但是我们不是还会用铜锅去涮肉啊什么的，那这个不会对铜锅里的水有影响吗？ 那这个 铜锅里的 这个我可以给你回答，因为我原来上初中的时候是物理小王子啊。 哦哟， 这其中有一个题指的就是铜和铜之间的区别。这个铜呢，就是已经冶炼出来的铜，和我们这个心目中的就是那个化学元素的铜不是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人体所要补充的元素铁，和我们看到的铁是两码事，是一个原因。所以这道题呢我得了满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初中老师呢就特别特别欣赏我对铜与铜之间区别的这个答题。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说的铜和我说的铜的区别是吧？ 对，这不是一码事儿。 那我要考考主持人了。 好的， 那你初中的时候学过说人体需要铁元素，那么比较容易摄取铁元素的方式之一就是用 铁锅 炒 菜。 那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只能证明铁锅里面含有铁的元素，并 铁掉铁渣。 不是啊，这样一说，其实我们确实需要普及一下了。那铜锅里面，那确实应该有铜啊。 对啊，可以给大家。 所以这个问题吧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网友的回答。 佳明优秀， 尾号叫700的网友说佳明优秀。这是时间已经来到了8:51的时候，佳明的网友终于这个发声了啊。我们给700这位网友一个大大的赞， 点赞啊！好，我们不开玩笑啊，然后继续聊回我们刚才的调研当中。 好，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暑期实践，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难忘的一课。那这次的对于白洋淀水质调查的这次实践，对于你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先说。就是因为我们大学生嘛，相对于以前来说，可能更多的说是投入到实践当中，因为之前可能我们都是学的是课本上的知识，很难说是有那个就是亲身经历的一些事。然后那我们这次就是我这次也是会比较那个荣幸的可以加入到这个团队去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然后让我觉得在这个实践当中让我印象就是比较深刻又比较有感悟的还有那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就是作为团队的一个成员，在团队里面和大家就是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然后有那么一个就是凝聚力的一个存在，然后也是让我加深了和大家相互配合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对感觉。然后还有就是作为我们青少年，算是青少年，青年， 对，也是青少年，毕竟我才9岁， 青年，对，就投入到这种，算是，就是以我们的一个 专业所长， 对， 服务国家， 对，去服务国家，然后也是说是，虽然说是做的也是比较小，但是也算是就是以我们的一点微薄的之力，能够说是去

1258，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张悦啊。刚才这个就在前一秒钟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突然冲进来了我们的技术老师啊，高大姐高老师啊说了，夸了一下，说一对儿这个帅哥美女和一对儿帅哥美女啊，是这么，是 人家说的是两位帅哥美女和两位帅哥美女。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没有说到我呢。 人家说的是两位帅哥两位美女。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然大家在视频端只看到了我们两个目前。 给大家先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那你说我说 啊，都可以。 那我说 了。你说。 我们的收听方式是，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要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想要看看我们的视频到底长什么样子的话，就可以用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同时您还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发弹幕随时互动。 我们看到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已经有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光阴的故事，这位网友说杨涵加油，还有光阴的故事继续说爽哥加油，光阴的故事还 说 北游重走丝路实践团加油。这是啥情况呢？ 我们来先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北京邮电大学呢，是依据一带一路协同发展实践调查，课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南线跨境物流发展里现状对比研究，借助团队前年对一带一路中线地区的调研结果，通过对上海、泉州、厦门等物流基地的实地走访，深入对比了解一带一路南线工程的发展现状，了解了物流基地对整个南线的经济拉动作用以及影响，从中提炼出普适性的经验，为正在发展建设中的一带一路南北线地区提供了借鉴。那通过对南北线地区物流发展的这个调研内容和分析呢，也是发现 西北正在面临了六大困境。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要听两位同学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北究竟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困境。那通过跟南线对比有什么区别呢？那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陈爽以及杨涵。我们先请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女生先来。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物流工程的陈爽。 杨涵。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杨涵。 我跟你说，要是不听不看节目的话，你们是不知道爽哥其实是女孩。 对， 韩姐其实是男孩。 对，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叫你们呢？ 可能 性格 平常比较霸气吗？打个问号， 霸气吗？打个问号。 我就喜欢看韩姐这个瞬间爆红的脸。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我们导播老师可以给个特写啊。 好吧，我们今天其实聊的是一带一路。大家前段时间暑期的时候去了上海、泉州和厦门啊，去考察了当地的物流建设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实践活动？一开始的初衷是什么？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因为我是学公共管理的，所以说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些会比较感兴趣一些。然后从2016年的时候，我大一，然后就和我们学院的王阳老师，两个人就发起成立了重走丝路实践团。然后这个实践团，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年的时间。 所以重走丝路， 对， 就是这个丝绸之路的丝路啊。 对 啊，成立这样一个实践团， 对。其实就是希望是把自己的所学所用，然后看从书本应用到实践，然后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我就以为韩姐要去取经了。要从这个长安出发，直达西域啊。 其实一带一路说的就是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嘛。然后我觉得他大一的时候，你 是 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的一带一路的重要性了吗？ 对， 从2016年创办 年 到现在啊，分别都去了哪些地方？ 从2016年到现在，我们是2016年是去的西安，然后 还真的是从长安出发。 从西安出发，然后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 哇，走了这么多， 被我说对了，你知道吗？然后呢？ 到新疆乌鲁木齐，新疆的石河子，然后最后是去到新疆的西边的一个面向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口岸，叫霍尔果斯。 霍尔果斯， 对， 哎，我都去过。 因为张悦其实是在新疆待过2年，是吧？ 对， 待过2年的时间。 这是第一年啊，第二年去了哪里？ 第二年我们去了甘肃，因为第一年去了新疆，然后就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很有特点，然后所以说第二年的时候就去了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然后还去了甘肃的南州、甘肃的武威，这些也是一带一路的点。 然后第三年就去了泉州、厦门、 上海 和上海啊。 因为2016、2017年两年，我们已经把整个一带一路中线就已经走完，中国境内就已经走完了。所以说2017年的时候就说，那既然中线走完了，我们就去南线看一看。 那我们就预测一下2019年我 会去哪儿呢？ 海上，差不多。 去海上， 还有北线， 还要有可能要去出国看一看。 出国去看一看了啊！我觉得你野心很大呀，小朋友。好了啊，这个我们刚才聊了这个一带一路啊，南线啊，上海、泉州、厦门啊，这次去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我们这次去呢，就根据我们一带一路这条线路选择了实践地点。然后因为我们已经去过中线地区，所以这次就选择了南线地区。然后我们实践前呢，就跟实践地的相关企业取得联系，然后能收到回复的，我们就获得了采访调研资格，然后就跟他们深入的了解了一下，我们能够采访到什么东西，然后能够去到哪里，然后通过这些呢，我们的整个实践过程也都比较顺利，还是非常感谢各大企业的支持。 然后各家企业的支持， 还有企业的支持， 还有企业的支持，太好了啊！ 对，感觉大家都非常支持我们这次实践。 我感觉就是特别模糊，还是没感觉到他们去泉州或者去上海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先让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吧，是什么样的一个团队要到去想要说重走丝路这样的一个想法，介绍一下。 我感觉这个团队里肯定有网友光阴的故事，因为他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一个人孤独的奋战和我们进行互动， 他一直在， 你就说有没有他吧。 光阴的故事是我们实践团队的运军同学，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是雷锋连雷锋班的退伍军人，而且是所以说他也是学公馆的，就然后就当时就被我说走咱们去搞一带一路去，然后搞这个项目，然后他说行啊，然后就被我拉着就去了。其实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实践团最初的成立是来源于我的一个朋友圈，就是我跟王阳老师起了一个话头说今年暑假搞一带一路，然后这个项目，然后说了以后我就发了一下朋友圈，我说我们要去准备去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广大朋友们有兴趣的来加，然后结果就一天之内就直接就加了10个好友，然后有的好友就是属于那种云网友，就大一的 云在线云聊天， 对，大一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还没见过面就只加了微信的那种好友，就当时也就直接来加我，然后就说啊跟着我去新疆，然后所以说现在3年走下来也都成为了特别好的一群很好的一群伙伴， 真的啊，你想想走过了那么多地方啊，祖国的大好河山，从西北面啊到中部，又到现在祖国的南海沿线啊，确实走到的地方很多，感触应该也很多啊。我们先从泉州、上海、厦门来聊吧，然后再回顾原来的这些啊，先去了上海，还是先去了 上海， 先去了上海啊。在上海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哪些？ 上海我们主要是去的上海自贸区，然后是去了澳大利亚国家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校友和老师是主要是对接那边的，然后直接把我们介绍去了澳大利亚国家馆，然后就跟那个澳大利亚国家馆吧，它承载的是整个上海自贸区的一个对外的宣传和讲解，所以说到那儿以后我们就做了一下午的一个老师跟我们做了一下午的讲课，然后也带我们实地参观了澳大利亚国家馆的实际情况，然后就了解到了上海自贸区的大概的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些规划等等。 也研究这个跨境物流方面的了吗？ 研究了。 你会发现什么方面的问题呢？比如说上海到北京的快递基本上是几天才能到。 上海到北京的快递， 人家是跨境物流 啊，跨境物流。比如说上海到澳大利亚的这个物流大概得多久才能到？ 他们是在澳大利亚国家馆，相当于是一个展示，然后你在那个展览馆看上的物品，然后就可以下单，下单以后直接从澳大利亚寄到你家，对，然后这个周期应该是比天猫，应该是比天猫那个海淘要短一些，而且那个也是免税的， 所以 其实它也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方式， 对，免税的话其实对于就是广大消费者们来说的这个诱惑还是不小的， 另外一位呢，你在上海看到了哪些？ 当然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就对我来讲的话，澳大利亚国家馆的话，如果我是消费者，我就会更想在那个地方购物，因为质量更能得到保证，然后我所看到的就是我将来能拿到的东西，这点我特别放心，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是他们不支持其他平台购物的，然后只有那儿能买到，这点我觉得对于特别是那种家里有孩子的买奶粉什么的特别方便， 就感觉就把澳大利亚的一个商店搬到了上海， 对， 是这样吧， 是， 就不用出国了，也不用买机票了， 我觉得就是 下了节目以后我和雨薇就可以打车去 上海吗？ 不是，雨薇就说走吧，去澳大利亚。我说可以啊，走吧。 然后我们就拐弯出口， 没有 到了一个商店。 不是，就是基本就是雨薇说走吧，我说走吧，我叫个车啊，叫个车，然后就去澳大利亚了。 是现在就是如果是要从上海到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物流的方式，大概是有哪几种呢？ 还是就是走的快递， 走的快递物流， 走的快递物流。 嗯， 所以说其实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在于免税嘛，对吧？ 啊、对，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在澳大利亚买东西了啊， 嗯、 只不过要收一个快递费、 嗯、 啊，可能这个费用呢，甚至要比普通的快递还便宜一点，或者时间效率上还会更快一点。 嗯、 除了上海以外，还去了哪里？ 还去了泉州， 去了泉州、 嗯。那在泉州有发现什么？ 嗯。 有趣的事情， 泉州主要是去的晋江陆立港， 嗯， 然后晋江陆立港就跟上海自贸区我们去到的那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嗯、 像刚才聊到的去上海，我们是主要聊到的是快递、 嗯， 是关系到每个人平常家里面的是所谓的小宗， 嗯， 然后泉州陆立港主要就是接的是大宗， 嗯、 主要是接的大宗的物流， 嗯， 因为泉州我们也都知道，泉州是一个轻工业很发达的城市， 是的， 像我们所知的安踏。七匹狼 都在 七牌全部都在那里， 对、 所以说他们就需要的那些原材料就十分的多， 嗯， 就纺织品的原材料要的大宗物品就特别多，所以说就在那里建了一个晋江陆立港、 嗯、 然后就来承载大宗物流，让这样一个状况、 嗯、 大宗和小宗的区别是什么？我当然没听懂。 大宗就是那种集装箱， 嗯， 然后特别多的东西， 嗯， 小宗就是给你邮个快递到咱们电台旗杆底下， 这就是大宗和小宗、 嗯、对，嗯，泉州确实是一个轻工业非常发达的城市啊、 嗯、 除了你看到了以外，你对泉州的这个物流的这种建设啊，你看到的你有哪些深的感触吗？ 嗯，深的感触的话是泉州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嗯 嗯、 哦， 所以说然后 就是说从别的地方走 不算 不算，你得 开始 你得重新买票、 嗯、 得回泉州再坐去啊、 嗯、 你说 然后它的整个城市的都在整个城市的丝路文化都十分的浓厚，嗯，过了就是泉州晋江陆立港跟我们在以往看到的陆立港都不一样、 嗯、 像我们所熟知的西安国际港务区，它也是一个、 嗯、 国内的一个陆立港，包括上海自贸区也是相当于一个贸易的港口，但是他们都是国营的， 嗯， 然后泉州晋江陆立港它是属于民营的， 哦， 对， 哦， 但是它是民营的话，现在它的那个贸易量以及它的那个贸易额度已经是福州第一， 福建第一， 对、哦、已经是福建第一，然后全国的陆立港好像仅次于义乌， 嗯， 我前段时间还真的去了那个西安的自贸港，我相信你们也去了啊、嗯、就是火车直接就可以拉啊， 对 啊，可以拉到那个出境啊，去到俄罗斯，到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啊，是 长安号， 长安号啊，好像什么一周好几列啊，就国际班车啊， 嗯， 而且好像他现在还和一些沿海的港口在做合作啊，这个就是西安的自贸港啊，就是这些其实也是物流一种非常好的呈现啊、 嗯、 我们想象中的物流啊，像宇维说的啊，在我们电台旗杆下的那个拿的快递也是物流， 对 啊，这个大宗货物的这样的一个运输其实也是一个物流，它也是一个非常智能科技啊，需要全套配置的一个我感觉庞大的工程，是不是、 嗯、 啊，对， 嗯，杨涵有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嗯、最大的感受就是很 流程 化， 对，要流程，非常科技的流程， 嗯 啊，从什么报关啊到最后你出车呀，而且效率会特别的高， 对、 嗯、 然后过了就是大、 嗯、对，就是大、 嗯、因为我俩都是他是重庆的，我是四川的、 嗯、 我们那边就对于集装箱这种物流的概念就会相对于比较低一些、 嗯、 然后去到沿海，看到沿海那种集装箱的大物流，一个大港口上面全是集装箱、 嗯、 然后你整个人站在集装箱面前，然后就全是一排一排的，就感觉就十分的震撼、 嗯 嗯， 就好像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的那种集装箱的感觉，是吧？ 啊，对。 然后就有一个快递员跑到你旁边说 来 签收 一下， 把、啊、这三个集装箱签收一下。 嗯，其实刚才有提到说，泉州这边的这个快递港，它是一个集装箱快递港，就物流港，它是一个民营的。 嗯。 那你们之前有了解到的，全都是国营的嘛？民营的和国营的，他们之间有没有哪些区别呢？在你们看来？ 民营的跟国营，民营的跟国营的，就是国营的它的整个陆地港的管理机构叫做管委会， 嗯， 是相当于是管理委员会，它是集发展建设规划还有就是整个物流港区的管理，是这样一个机构。然后他们民营的就相当于是以董事会公司集团来管理，过了就是感觉国营的话就非常的正式，然后看起来就十分的高端，然后发展的那些规划也十分的好，然后去到民营的时候感觉更有活力，就是活力十分的，就是十分的，就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才说民营经济的活力问题，就去了能够真真切切的一对比，然后是发现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 分工不同吧，可能国营的需要承担的更多的社会责任多一点啊，民营的可能就是啊，比如什么安踏呀，然后这个运往其他的国家啊，这个你像海上丝绸之路都可以到非洲了，是吧？刚才聊到了泉州，接下来一路南下就到了厦门啊，距离很近，大概有个60-70公里就可以到厦门了，对吧？啊，厦门港应该是一个非常让你更震撼的地方吧？是在厦门岛里面，对吧？ 对， 一开始的印象是什么样？和泉州相比的话， 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作为两个西部来的人，终于看到海了。 西部来的人，你们 我们是西南， 对啊，西南啊， 一个我们是重庆人和四川人 啊，对对对， 看到的火锅底料都比海多， 火锅底料可以当成海， 对， 海底捞嘛，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商业广告的是吧？接着说啊，就是感觉终于看到海了， 然后就是感觉海港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过了就是我们在泉州看到的是陆地港，在厦门是看到的叫做厦门港，它是一个海港，因为泉州的那个泉州的，因为它其实也靠海，但是它的那个海 靠里一点，对吧？ 它的海的那个吃水深度没有那么深，所以说很多大的货船进不来，它就建的是一个陆地港，然后它的很多海上运输也是要走厦门港才能够走出去，然后厦门相当于就是已经是很多，因为价格还有贸易还有交通的问题，很多广东那边然后浙江那边的很多贸易海上出口的也都在走厦门港，所以说就十分的繁忙， 所以说其实杨涵研究的还是挺深的， 是的， 真的啊， 我觉得从他选的这个选题来看的话， 对，包括这个价钱啊，甚至这个一些贸易的手段其实都有研究啊，我们看到网上的网友进行了一些非常强烈的互动，比如说人可木心这位网友说优秀，始于初见说6666666啊，冷牙这位网友就不好，他只给了一个六啊。还有木生这位网友说：“妈耶，杨涵学长。”还有肥肥羊说：“打 call。”啊，还有今天的小郭学习了吗？这位网友说：“表白爽哥。” 那你学习了吗？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聊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再进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 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

接下来我们来邀请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年服务国家高校暑期实践系列节目的第21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们啊，一个是杨涵，一个是陈爽啊，他们两个分别是一个是涵姐，一个爽哥， 对，然后这也是我觉得这是他们团队对他们的爱称， 是的， 是吧。 邮电大学的暑期实践团呢啊，从2016年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个一带一路的相关的暑期实践啊，分别去了这个我们姑且叫做西线吧啊，新疆啊，还有中线的甘肃啊，西安啊，包括南线的这个泉州啊，上海啊，厦门，哎呀，感觉真是特别的好哈。这暑期的这，我问你，雨薇这几个地儿都去过吗？ 我去过新疆啊，不是瞎说，我去过西安， 去过西安， 然后去过厦门， 去过厦门啊，你看看。人家这上大学直接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我跟你说，我上大学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没有好好出去玩。 我暑期的时候也参加了暑期实践团啊，是在湖南的长沙，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啊，去湖南卫视实习，住在马兰坡上。 你那哪叫实习？你那叫实践，你那不叫暑期实践，你那 就是暑期实践，你实践一个月 啊， 住在马兰坡 见习。 对，就是我们母校搞的那个实践团啊，反正也挺好的。接下来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个厦门之行以后啊，对比一下厦门港，还有刚才杨涵说的泉州港，以及我刚才说的这个西安的自贸港啊，这几个对比下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对比下来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从西安国际港务区和厦门港务区，他们两个的对比就是西安港务区主要是你看它是处在内地，然后它主要是以长安号然后往境外发送这样一个方式，然后还有就是咸阳机场然后陆运和铁运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方式，往东走它就是对接的连云港那边，然后就采取的那个海运，然后厦门港务区呢，它是以海港为基础，它的主要承载的是海运，然后往西走就是以铁运，然后还有空运，这样为承载，两个港务区的发展方向，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然后从泉州港跟他们两个就对比，就是国营与民营的区别。然后就是国营与民营的区别了以后呢，就是这三个地方的地区政策，还有行业，还有他们的行业发展，比如泉州的轻工业，然后厦门的旅游业，还有厦门福建现在很多很多工业也在往厦门那边转移，然后西安就不必多说，是一带一路中线的桥头堡，然后也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城市，所以说那边的规划建设是十分的好，里面的工业基地就是工业基地、工业园区也建设的配套设施也建得十分完善。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每一个城市它都在努力的让自己的东西推出去。我觉得这个对，这其实就是港口吧，不管是贸易啊、物流啊，比如说假设我的这个地方哪怕是在深山老林里啊， 我也要开一条路出去 啊，就是我要开一条途径出去啊，至少哪怕说你看雨薇家里的这个汽车多啊， 我家里的牛啊， 对啊， 羊啊， 对啊，我哪怕我先给你合作啊，然后去推出去。其实你像西安它走西线啊，这个国际列车也是非常的快啊，一直直接 抵达欧洲啊，可以运到欧洲去。 嗯， 啊，你包括东线的这个连云港， 嗯， 啊，你比如说我虽然在西安啊，但是我跟连云港咱俩商量好，我给你运货，运到连云港，然后连云港去运到这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出去。 嗯， 厦门港也更是不必多说了， 就是各个港口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交融， 啊， 把各自的产品走向国外，推向国外， 没错， 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次看到南线的物流的这些情况，再和中线来对比的话，陈爽，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有一种好的途径或者方式来加快跨境物流的发展呢？ 我们团队当时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嗯， 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在南线地区都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 嗯， 然后如果在那个根据我们的前辈讲，他们当时在新疆的话，当地是非常欢迎他们去的，都希望能给他们一点建议。 嗯， 然后就这种心态的转变，还是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的区别。 嗯，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人才方面，我们要留住人才，然后鼓励一些创新创业的理念，然后因地制宜来推广当地的特色产业。 嗯， 这样才能帮助当地发展。然后第三点呢，是就是政府要加强总体规划，这样的话有了政府的支持，各方面产业都能得到较大的发展。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三点。 嗯， 我觉得从从企业，从这个人才，从国家的层面，全部都已经涵盖了。 是的啊。嗯，刚才陈爽也说了，新疆其实很特别，希望你们能够给他们出出主意啊。杨涵，你在新疆的感受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样说，希望你们能给出什么样的主意呢？ 啊，新疆的感觉就是它的，因为这几年亚投行在那边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十分的好。 嗯， 然后我们去到那边以后，是发展规划就非常的好，然后一片欣欣向荣。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是长期以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新疆以外的人总是对新疆抱有一种偏见。 嗯， 对， 你说。像你我可以去新疆旅游，去一个月没问题。 嗯， 但是你说让我长久的去新疆定居。 嗯， 然后这样，那很多人都不愿意，就算有志向的愿意去的，家里面也不愿意。 嗯，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嗯， 是一种误会。 嗯， 然后我们最开始说去新疆，就是因为想真正的看到它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再来对它做一个评价，所以说才去的新疆。去到那边以后，就是发展建设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他们的人才是真的相对于而言会比较缺乏。 嗯 嗯，新疆的整体的人才储备是处于一种倒金字塔的模式。像我们北上广而言，是学历越高，是人是越少。但是新疆的高知识分子反而数量要比初中要比高中左右的要更多。他们很多就是不愿意送孩子去读书。 嗯， 还有就是已经送孩子去读书上学了的，那就走出新疆，就不要再回来了。 嗯， 然后外面的人又不想去新疆，就导致了他们，所以说对那个的需求就十分的高。然后我们跟很多政府的领导他们聊到，都说那你们回去一定要多帮我们宣传宣传。 嗯， 不是说我们真正能帮他们出主意出点子，是来告诉全国的大学生们。然后因为本来北上广就业压力就挺大 的，然后新疆那边给的待遇其实还挺好的。如果是有志于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话，其实可以去新疆看一看。 嗯， 对。 哎呀，说的我特别的兴奋啊。 嗯， 我觉得有如此这个热心的啊这个学生来说，新疆未来的发展会更好。 嗯，就像你当年去新疆感觉一样。 嗯， 是吧？ 对，我讲一个物流方面的事儿吧。其实我想象中的杨涵可能在考察霍尔果斯的这个口岸的时候啊，可能会有所感觉啊。就新疆其实在南疆在天山山脉这一区域啊，它的交通并不是特别的发达啊，尤其是你想，如果从乌鲁木齐你要到霍尔果斯的话，你可能要坐飞机， 啊，因为距离太远了啊，我们从霍尔果斯到乌鲁木齐的距离相当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 这么远， 这么远，对啊，就这么远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可能交通上并不像广州到上海这么北京到广州这么快啊，有高铁啊，有飞机的这个航班数那么多，所以可能刚才我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特想运出去，对吧？但是我怎么运啊，怎么去让最快的速度让其他的人拿到我卖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是的， 你比如说我相当于我当初在的那个新疆和田，它有一种羊，大家都知道新疆烤羊肉串好吃啊，羊，它那个羊是天山上的羊，是吃天山上的草喝天山上的水长出来的羊， 指不定还啃个天山雪莲。 对，然后你烤出来的羊肉串特别好吃，但是你说要北京的老百姓说我要吃一个和田羊，那可是费劲了啊。首先呢要把这个羊从天山上啊给它拽下来啊，拽到和田的这个火车站，从火车站呢你要把这个羊拉到北京的话，最快的速度就是物流最快的速度也要7天7夜你才能拉到北京来。那拉到北京来这个羊的成本就要翻倍， 是 原来比如说卖1000多块钱的羊现在卖2000多块钱，我烤个羊肉串啊，这根串呢是卖1块钱，这根串就要卖2块钱，所以从价格上来说也不是特别好。这些也许可能希望你们以后也可以继续的去研究和探讨，怎么样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家的东西，尤其是新疆的这些， 把新疆的羊运到北京， 偏远的地方的一些地方的物流，给它加快发展啊，促进扶贫吧，促进这些老少边区的地方带动扶贫，这是我一个特别好特别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想法。 其实我们当时在上小课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上小课嘛，然后我们组就恰好是甘肃的、内蒙的、新疆的，然后大部分都是还有西藏的， 这是少数民族结合啊， 西藏的就是地区啊，生源地的。然后我们当时的那个小课老师就是开玩笑嘛，就说啊，我们组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全部都是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就是你们都学的物流专业嘛，然后可以通过物流专业来想出这些解决办法的话，我觉得对边穷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然后边远地区的物流啊发展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一个很好的，这叫什么，这叫未来和前景的。 而且我看到这个北邮的重走丝路实践团从201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获得了全国优秀团队和百强团队，北京市百强团队的称号， 是的， 特别的棒啊。希望你们团队现在大概有多少人了，就是从过来人到现在的人。 过来人到现在人现在累计是在40人左右 啊。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过来人啊搞一个节目啊，团队啊，来讲一讲2016年的这个心路历程， 当年的那些事情， 对，然后再请来另外一个团队讲讲2017年的，然后再请一个团队讲讲2019年 的未来展望， 就讲讲海上的那些事儿啊。你们2019年有规划了吗？ 2019年有规划 哦，去哪里？ 因为 等会儿我先猜一下，雨薇你猜一猜2019年他们会去哪里？ 我觉得可能会往东北那边走。 往东北那边走，我觉得可能会像新加坡呀、马来西亚、菲律宾那边走。 你们的规划是怎么样？ 我们2019年准备继续往南线深入，像今年我们只到了泉州、厦门，然后但是其实真正的比较重点的城市， 深圳、 广州，还有就是广西的。那几个城市然后都没有去，还有海南现在也在规划建设，就是最南边的这几个城市也得走一走， 野心很大啊。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 网友孟日升说为你们打 call。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丝绸之路真的是要重走一遍，然后来感受当年的那些前辈们他们走过的路，然后以及再结合现在的发展，我们可能会为此做出什么贡献。其实我一直好奇的一个点就是说你们最开始要做丝绸之路这个选题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做呢？因为当时你们应该还是大一的学生，然后可能在我印象当中，我回想我自己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是2014年，然后 没有什么就是什么理想啊、抱负啊、家国大事，我根本不关心，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些事情。那你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要做丝绸想要做一带一路这个选题的呢？ 因为一带一路当时我们就说一带一路，然后就看到了当时在课上就学到了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从2016年2015年才刚开始升温这个热度，然后就看到了，然后就开始关注到了以后就关注到了新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 对， 然后我本人也是少数民族，所以说就对那个地区就开始关注到了以后，在2016年暑假的时候，然后就说有社会实践这个项目，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那我们两个就去新疆好不好？然后他说好呀，然后我们两个就熬夜那个写了一个通宵的策划案，对，因为截止日期是第二天中午，就是我们拿到通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就截止申报了，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也是说指导老师是谁啊，也没有指导老师。也没有指导老师，然后就说不行，然后就突然想到，说好像前段时间跟我们聊谈心的有王阳老师，是我们学院的王阳老师，然后就说啊，那我们就去找王阳老师吧，然后就直接打电话给他，王阳老师说你们是又要去新疆，然后就说他说那你们把策划案发给我看一下吧，然后我们就把策划案发给他了，然后王阳老师说。后来王阳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们说其实他前几年已经去过新疆了，去的是其他的团，然后说就不太想再往新疆走，想往其他地方再看一看更多的其他地方的发展，但是他说又是大一的小孩，然后热情还特别高，然后做的策划案做的还可以，然后就说那就带着小孩子，然后就是这个想法，然后就带着我们去了以后，跟有幸在石河子大学跟石河子大学的社会实践团，还有当时北师的他们去调研北泥的社会实践团，然后我也有幸坐在一起交流，然后说更加加深了说要以后要做社会实践，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做成了一种习惯，就我每年暑假都在做社会实践这个事儿，已经变成了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了。 所以从一开始的那种冲动，就是想靠到一带一路上面去，然后到现在做了3年，然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我觉得这是可能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找到了其中的乐趣，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没错，这一路走来，从新疆啊走到甘肃，又走到沿海城市啊，暑期实践带给大家的想必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无法完全的表达啊，如果让大家来回忆这一段心路历程的话，你觉得暑期实践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让你收获了什么啊？让杨涵先来给大家分享吧。 暑期社会实践让我收获到的应该就是成长吧。因为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大一刚开始我组团的那段时间的我，都觉得从策划还是那些规划，还是的很多想法，包括当时答辩的 PPT 之类的，都觉得很青涩。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虽然说很青涩，但也很有价值。暑期社会实践对我的收获的话，就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也遇到了各种各样能够对我就是在我人生路上给我一些指引的很好的一些人生导师。对于我 比如说谁？ 比如说王阳老师。 王阳老师， 对，王老师就在我整个大学生涯就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与指点吧。 我感觉汪洋老师应该潜水了，他应该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接着说。 对我影响而言的话，就是从做了那么多年的社会实践，然后就把社会实践、志愿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心已经放在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我们俩就现在已经报名了团中央西部计划的研究生支教团，就在明年7月的时候会 继续去新疆， 对，是去新疆或者说去贵州，然后是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支教。对。 到新疆的时候跟我说啊。 其实说到志愿支教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特别好的 同学朋友，他现在目前就在新疆支教。 嗯， 对，目前就在新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抱着有一种就奉献也好，去学习也好的这种状态，然后是给自己人生的这段履历上面加上了很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嗯，那爽呢？你觉得？ 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能加入这个团队，我非常荣幸。然后这个主题和我的专业也非常贴合，然后就是真正实在的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然后所以看到那些东西我会非常亲切，就是自己书本上的东西。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本身也是那个学校社会实践的负责人，然后就看到我们学校那么多实践团队，而且现在实践主题很丰富，其实实践的形式也非常的丰富。我就看到了大家就我们作为青年或者大学生，大家每个人的热情，就想进入到这个社会，想多看看这个社会，然后就能自己贡献一份力量吧，这样。 这是我们青年服务国家首都高校实践团展示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啊。我们来了很多的大学啊，你像清华大学，像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啊，现在还在我们的导播间里，正在等待我们最后的结束，还有北京农业大学啊，北京林业大学，还有这个北京外国语学院，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啊，北京师范大学，来了很多的高校啊，今天来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啊，来给大家来说说自己学校心目，是给大家来呈现一下你心目中的母校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吧，给大家安利一下吧，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是一个以工科类为特色， 我以为你要播新闻呢 啊！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北邮毕业的， 对，以工科类为特色的这样一个二幺幺哦，不，现在不是二幺幺，是努力争创双一流大学，然后他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黄埔， 就是邮电大学， 对，就是邮电大学。如果是对通信还有计算机等等方面互联网感兴趣的，就可以报考北京邮电大学。它是一所就是让你又爱又恨，但是最后还是会把你的青春、你的留念都放在这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大学。 我注意到陈爽的表情就是特别幸福的感觉陈爽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特别简单，就是身边都是大佬，不管你在什么社团、什么组织，身边真的都是大佬，就他们各方面，不管是成绩还有就是他们的特长，都让人望其项背，就觉得自己在我们学校的话，如果自己不学点什么东西，都对不起自己这个学校。 我觉得这也就是青春大学期间能给学生们、给同学们带来的最好的礼物。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青年服务国家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的汇报展示21期的节目也到这里就结束了，来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很多很多的学校。在这个暑期调研的过程当中，相信同学们也学习到了、收获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在他们的经历当中，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就像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花火，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以后的生活能更加的像烟火一样灿烂。 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雨薇，今天的 节目就到这儿吧，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明天再见， 拜拜。 表演，把所有荒谬